各位听众晚安，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有事没事来坐坐，周一晚上陪你聊聊天，我是主持人游。我那天呢就是跟我的朋友就是聊天聊到了有关于我没有交过男朋友这件事情。然后呢，我其实听过我身边很多的朋友，我其实到现在也还是很慌张，就是他们说他们的怎么讲，他们的男朋友是一任换，就是一定有换过蛮多任的嘛，那会到后来才会知道就是自己是适合怎么样的男生，导致于我其实现在有点慌张，就是因为他们可能都是在一起可能四五年分手，或者是两三年分手。我想说天哪，我现在已经24岁了，然后如果我现在，而且我身边就是完全是零桃花，打个比方，我可能28岁才遇到第一个男朋友，那我还要花个两三年，我就已经30岁了。然后如果这个人又不适合，那我到底要换几任，然后要到几岁才会发现自己适合的男生是怎么样？所以说我很多朋友都说他们觉得我太挑，但是怎么说，我的标准其实不是高，我只是在找自己适合的人。我可能看到这个男生的某一个缺点，然后是我觉得没有办法接受的，我可能就会就此断掉，就是也不会跟那个男生就是有任何的来往。他们就说这样子不行，就是这样的话就代表你太挑。然后我那天就跟我另外一个朋友就是聊到了这件事情，他就说其实不是欸，其实你就是知道你自己喜欢怎么样的男生啊，你只是在找那个男生，他不相信世界上没有这么样的一个人存在，你不要太担心，就是一定有那个人。因为可能还有就是我自己想做 podcast 啊 youtuber， 所以对于我来讲谈恋爱可能有时候如果是不适合的人的话会有点浪费时间。他说对啊，他觉得非常有道理，像他前男友就是会情绪勒索他，然后会导致他很多事情都没有办法做，然后他也觉得很烦，这就是一种浪费时间的感觉。他说那既然你知道你自己要什么的话，就不用担心那么多啦，那你就是努力的找到那一个人就好了。所以我就才恍然大悟，你知道吗？因为其实我在这之间有一些就是可能短暂的一个月啊两个月的那种工作，那我都是很快的就是进到，可能也许这样子对自己太有自信，然后也许这样子我觉得某方面是软弱或者是烂草莓，好，你们要讲我烂草莓 OK， 就是我可能做个一个月我就觉得说不对，这个不是我要的生活，我就会把自己抽离，然后就会直接离职。然后导致于其实我这中间其实换过蛮多工作的，然后我就把这件事情跟就是刚刚跟我就是跟前阵子我聊天的那个朋友讲，他说对啊，你看你挑的工作也是啊，你看你马上知道自己不适合，但是你不想要浪费时间，你就换，赶快换工作，那种什么都去尝试，你才会知道自己适不适合啊。然后我其实到现在都还不确定我这样子做是不是对的，也许我未来真的比较稳定的时候，我再录一集 podcast 来回应大家这样子到底是不是对的，然后也或许我之后遇到了一个可能很适合我的男生，我也再录一集 podcast 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这样的心态是不是好的，那如果不好我也会分享啦，好不好，答应你们。我不知道，我觉得跟他聊完之后我反而是对自己蛮有自信的，是吗？我其实一直都是一个非常缺乏自信的人，然后对自己有时候也是感到非常的自卑，但是就跟他聊完之后就觉得说，就是因为我会一直有时候我在真空状态下，真空状态就是发呆的情况下，我就一直不停的想，一直不停的被我的情绪拉扯，所以导致于我一直都没有用到我黄色的那一块创造力的脑，那我就是觉得说不知道，就不知道自己这样子是好还是不好，然后所以我才想说就是录个音，录个 podcast 来告诉自己说，也许你一直换或者是你一直找并不是你找不到方向，而是你太清楚你自己知道要什么。如果有人跟我有一样的想法或者是也知道的话，我希望我们可以一起加油，然后一起找到那个真的最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或者是最适合自己的工作，或者是最适合自己的另一半，好不好？然后你们也可以写信跟我说。好啦，我是游，我们下周一晚上见，拜拜。